中国大陆港澳台居住证措施9月上路，目前陆委会定调没有立即除籍的问题，但是考量居住证冲击我国单一户籍制度还有国家安全，倾向修法严管。行政院今天首度正式回应，强调中国对台统战手法冲击国安，领取大陆居住证的国人已经必须确定管制，限缩公民权，目前正积极搜集各方意见，严拟管制程度。行政院发言人古纳斯指出，大陆发布的港澳台居住证，行政院认为必须谨慎面对，目前正在研议如何在政策形成的过程当中避免冲击社会，仍然需要更多时间听取各界意见，包括接下来立法院开议，行政院也会聆听来自立法院的民意。但行政院已经定调了大方向，必须限制领取中国居住证的国人，包括限缩公民权。至于限缩程度，包括了范围、强度、深度，还得研议。中国大陆9月1号开始开放申办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国台办主任刘捷一今天指出，申领居住证的台商受到了恫吓，但两岸关系走实、走近、走好才是真正爱台湾。刘捷一今天出席了由两岸企业家峰会举办的2018两岸青年就业创业研讨会，他在致辞时说，开放台湾居民居住证申领就是回应台胞台企的诉求，为台胞在大陆发展创造更便利的条件。两岸关系好，台湾民众才会好，台企台青才有光明前途。港澳台居民在大陆申领居住证、参加社保、工作、上学、就医都很方便，加上很多地方政府重视吸引台商，相信大陆可以成为台湾青年创业的热土。日本执政的自民党今天改选总裁，寻求三连任的首相安倍晋三以553票击退了自民党前任干事长石破茂的254票，成功连任。日本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元首由执政党党魁担任，安倍的党魁任期三年到2021年的9月，有望成为日本史上在任最长的首相。目前日本史上在任时间最久的由明治和大正时期的桂太郎保持，他在1901年到1913年间三度出任首相，任期长达7年11个月。日本至今没有参加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但迹象显示日本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参与其中，比如与中国共同投资第三国。大陆媒体环球时报网刊登了一篇文章，谈到中日合作的可能性。文章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雪丽萍撰写，当中提到，泰国交通运输部期待中日合作兴建连接廊曼、素万纳普还有乌塔堡三座国际机场的高铁专案。文章透露，今年5月31号经由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中日泰三国政府和企业代表已经在曼谷开会，共同探讨合作的可能性。这种合作可以探索出产业加技术加资本加市场的新模式，也有可能推广到东南亚和非洲。文章指出，中日两国在资金、技术、人才还有工程管理以及施工材料方面各具优势，如何优势互补、高效对接，中日台三方企业已经开始着手尝试。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25点，来到10831点，成交金额1319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44点，23716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9点，2327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点，273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0.78点，824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7点，2737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0.14点，3176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755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3.8分，成交金额4500万美元。日元112.16兑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82美元。今天东部、东南部地区和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我不乖，我有本事算。All New Auris 颠覆你对 Toyota 的想象， 全新世代 TNGA 造车工艺，展现卓越动力，玩乐驾驭，操控快感，谁敢说不爱？日本原装进口 Toyota All New Auris 傲视登场。 风靡韩国的影集式音乐剧《不读书俱乐部》回来咯。当一群不读书的人相遇在一间即将倒闭的书店，最好笑最触动人心的音乐剧《不读书俱乐部》第二集《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9月21到23，新北艺文中心瓦腾书店等待您的光临。 长大太了很久，不再可口的可乐。 疗伤系创作才女林采欣守夜人专辑推荐单曲《可乐》，9月22，献给在暗恋里辗转煎熬的每个你。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Hush。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下午的2:07，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了星期四。嗨，我是欧马克。今天你好吗？今天呢，从这个礼拜开始呢，会经历过差不多一季吧，一整季12个礼拜没有女神吴玛丽的星期四。Are you ready? Ready 为什么会有一整季的星期四都不见广播女神呢？因为广播女神要变身成平台女神了。其实第一集已经结束了。第一集呢，在明天的下午1点的时候就会首集上映，关于广播女神的最新节目，一个网络实境节目，叫做《午茶音乐下午茶》。嗯，音乐下嗯嗯。看着你的那个笑容。叫午茶什么、啊、App 上面的，帮帮我，帮帮我。会在 Yahoo TV 星期五的下午1点的时候，然后很多 TV 都会，很多平台网络平台都会一起，包括像 Line TV 啊、爱奇艺啊、Choco TV 啊。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还有秘密管理员午茶音乐时光办公室开趴。Yeah， 所以呢，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已经做了第一集。那第一集呢，就是找到了像陈世安啊，还有、哦、好久不见叶伟晴。对，所以在明天的时候呢，就可以看看玛丽呢，跟着两位很会唱的歌手，他们不止唱歌，然后还会做菜。然后带下午茶给办公室的大家一起同欢， 所以每个礼拜四是这个节目的录制时间，然后广播女神呢就要从早忙到晚，所以接着下来呢，以后每个礼拜五大家可以看到礼拜四玛丽女神的精彩工作精华节目。也因为呢，就是这一季的星期四，玛丽姐姐会不在，所以呢，把原本星期四的妹妹爱漂亮呢，移到了星期三。那星期四下午空一个小时要干嘛呢？昨天 App 上面有一个好久不见的提议，他说好久没有问问大家下午在吃些什么东西了，所以我们的下午茶要复活了吗？哇！片头还可以继续用呢。Are you ready? 迎接没有广播女神的星期四，哥哥妹妹有意思了呢。嗨，我是欧马克。不过星期四呢，在一开始第一个小时，还是要欢迎跟大家一起聊聊剧啦。 新剧抢先报， 今天一开始要送上的这部新剧呢，改编网络作家天蚕土豆的同名网络小说，叫做《斗破苍穹》，听起来太像一个手游的，就是大制作手游的名字了。《斗破苍穹》是个什么故事呢？非常简单的故事，有一个天赋异禀的少年，他从小家庭遭受了巨变，然后呢，遭到了很多的打击，可是他遇到了一位长者引导他一步一步的变强，然后再联手了一位女侠，共同战胜了强敌。不就是《魔神英雄传》《魔动王》，然后可能这一路上面，或是什么《仙剑奇侠传》，一路上面李逍遥会遇到他的战友，遇到他的情人，然后不断变强，最后战胜。所以《斗破苍穹》也就是一个我们从小玩到大的这种 RPG 故事，从小看到大的这种动画卡通的故事。斗破苍穹，战胜强敌，走向斗气大陆巅峰。云下雨，风里。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因缘巧合之下，看到自己小时候也曾经不能算着迷啊，但也是会固定锁定看的一部八点档连续剧，我记得好像是在中视播的，叫做《风云》。风云也是漫画改编，然后是一部港漫改编。先有了电影版，是不是郭富城跟郑伊健啊？反正里面有一个什么步惊云跟谁嘛，不是两个重要角色，惊云跟还有一个叫风吗？风啸天嘛，我忘记他的名字了。然后有改成电视剧版，电视剧版呢，其中一个演员是 何润东。我昨天看到那个小片段呢，就是何润东从背后抱住吴承君，然后何润东一直要吴承君叫他的名字， 快叫我的名字，叫我的名字。云帆。 然后吴承君就很像惊吓的小白兔，就 金云。 精彩的地方来了，何润东开始 啊，我要你每天都叫我的名字啊。 太逗趣了，小时候看的时候怎么会觉得没有违和感呢？哦，在 APP 上面感谢红生、步惊云跟聂风啊。今天呢 ，JOGO TV 的新剧抢先报呢，还有另外一部，这个呢不是剧，是综艺哦，叫做《心动的信号》（Heart Signal）。是一个素人实境联谊交友爱情节目，然后会找6到8位的年轻男女在信号小屋当中呢合宿。好，所以呢就有一个小屋子叫做 Signal 信号小屋。那主持群呢就在摄影棚观察大家的信号，然后进行推理爱情，说A 男跟 B 女是不是 ？C 男跟 D 女是不是 ？E 男跟 F 男是不是？啊，这样子啊，所以呢也会邀请到了明星，然后。还有心理专家啊，共同组成的心动侦探，来解读8位素人之间的情感交流跟心动信号。当然，最后希望他们可以连线啦，心动连线。 爱就要爱的精彩，爱就要舞动着快乐，幸福过每一天。也许偶尔会心痛，有你就足够。Feelings， 爱就要爱的精彩，爱就要舞动着快乐，幸福过每一天。Feelings， 我、哦哦哦、Feelings， 我、哦。这每一天 yeah, yeah. Oh yeah Oh yeah， 这一部中国综艺叫做《心动的信号》。好，所以呢其实找年轻男女啊，不管是要去一起去旅行，一起坐上巴士，比如说小时候我们很熟悉的恋爱巴士，或者呢是现在的这种Netflix 上面有进日本的那个 Terrence House， 对，也是山中小屋、林中小屋，也是都是同样的概念。那这一次呢，这个心动的信号呢，叫做信号小屋，也是找了6到8位的年轻男女，看他们能够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拥抱着每一天。这每一天 yeah, yeah, yeah. Oh yeah、 以上内容由最有温度的追剧 APP Choco TV 提供。 幸福在洋溢，没有人需要寂寞，手心贴手心，一起心贴心，街上的情侣最耀眼又最吸睛，现在紧紧勾引所有男孩和女孩，一杯鸡全民恋爱，不幸福绝不放弃，手心贴手心，一起心贴心，高玩一在里面别玩你几公斤，要用一颗真心去爱另外一颗心，现在激情都要停，决定要和你一年需要寂寞，手心贴手心，一起心贴心，街上的情侣最耀眼又最吸睛，现在紧紧勾引所有男孩和女孩，一杯鸡甜蜜恋爱，不幸福绝不放弃，手心贴手心，一起心贴心，高玩一在里面不管你几公斤，要用一颗真心去爱另外一颗心，现在激情都要停，决定要和你一年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Cindy 王心凌的《新店心》。你有多久没有去过新店西了呢？那最近你有没有吃到什么新的点心呢？为下个小时的下午茶做做准备哦。三点不是两点二十三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在星期四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也欢迎你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跟现在正在收听或是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或是 APP 使用者们一起分享一下，最近在追些什么剧呢？有什么剧或是什么综艺让你觉得超级好看的，来分享一下吧。海里说刚刚说的那个信号小屋两季的内容比八点档还精彩，真的假的啊？We'll be right back.

2:31，哥哥妹妹有意思，每一天都有人在替你挖洞，每一天都有人要推你进那个洞。在职场上面的小人好多，但是现在星期四要推你入的是看电视剧的洞。这个洞大家一起进去，好看的剧大家可以一起看，不是很快乐吗？嗨，我是 DJ 欧马克，欢迎你呢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00到4:00锁定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也欢迎你呢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我们是现场节目，你可以直接用你的手机下载并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 APP 上直接跟大家一起聊聊天。问到说最近有什么剧好看，就说韩剧 The Guest 很好看，还有人会重看，每一年都要重看《主君的太阳》。来推坑入洞，好看的剧一起来入洞。我知道有些人好像每次看什么《咖啡王子》一号店还是七号店啊，都会感动到哭到不行，好像也是要每年温习的那一种。Ronnie 推荐的也是一部有点年纪的《国土安全》，好看。他的管家也是韩剧，也有人推好看。阿 K 推的是综艺节目《家师傅一体》。《家师傅一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综艺节目呢？就是你跟每一集有不同领域的名人一起度过2天1夜。感觉起来好像蛮不错的，就是你可以跟厉害的高手一起共度，然后跟高手学习，看看高手平常在做什么。最近不是很多，就这几年有超多这种成功学的书啊，都告诉你说，哦，怎么从一开始是先说有钱人都怎样怎样怎样，对，说什么用长皮夹，然后什么不一样的好习惯啊，对不对？所以如果在家师傅里面的话，你就可以观察一下高手的习惯到底跟我们这种平庸之人有哪里不一样。 Talk to me, it's magical.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韩国的 GOT7 这首歌曲 Lullaby。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们这种时尚，没有进夜店，但听起来就在，而且是很好的，很 fine finance 的夜店里面的感觉。2:37，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继续来分享大家在 APP 上面推荐的剧，你是喜欢看喜剧的人，还是喜欢看哭戏的人呢？甜点分享是阿青回家了，很好哭。孟伟分享是韩剧《加油吧，威基基》，很好笑。 Yeah.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Brendan 推荐的是不才专家 Master of None。有些剧啊，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大家要推过，像不才专家也是，我的朋友还有听众也都有推荐过我。可是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看了第一集 ，I don't like it， 我觉得没有办法看下去，我不喜欢。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跟卡提亚看的时候，我就一次把它全部都看完，不是一次啊，就是它就变成了我们固定的，可能比如说吃饭的时间会看个一两集、两三集，一下子就把它追完了，所以看剧看心情跟谁看还有能不能给他第二次机会也都是蛮关键的。在追完了 Dear White People 亲爱的白人，对 Dear White People 亲爱的白人之后呢，这部影集我追完以后回头去把他们的电影也看完了，因为他其实最近在美国常常都是电影拍完了以后，然后可能电视网就发现说，哦，其实这个剧本它还有发展的空间，他觉得其实电视的观众可能会买单，就会把电影就重新再拍成电视 series， 就拍成电视剧、电视集数，很多这样子，包括那个《Bad Teachers》这部搞笑的喜剧片，那个谁啊，哈拉玛丽那个女演员，那个谁啊，跟 Justin Timberlake 一起演的那部电影。卡麦隆迪亚啊，谢谢 Hope Man， 对，我就在等待 App 上面的救援，对，然后呢也拍成了电视剧，当然就主角不会是他们啦，不过他好像 Cameron Diaz 好像自己是编剧，自己是制作人，他自己决定想要再做这部片，还有很多啊，像是要命效应 NZT 那个要命效应的 Bradley Cooper， 然后呢电影版大受欢迎之后也有变成电视版，好像还有拍到第二季哦。另外呢，很久很久以前的一部电影叫做 Twelve Monkeys， 中文的翻译蛮奇怪的，就跟十二跟猴子都没有关系，叫《未来总动员》。对，也变成了电视剧的集数，就竹繁不及备载啊，很多最近都是这样子。所以《Dear White People》也是这样子，它是其实2013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一部电影了，然后呢，再把它重新变成影集。那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电影跟影集当中有几个角色，他们是重复的，有的人演同一个人。有的人演不同人，对，就是他电影里面他演是女主角，然后到了电视影集的时候，他变成配角，配角中的配角。我实在是很爱黑人兄弟们，所以在 Dear White People 之后呢，最近在追的这部片叫做《街头少年音乐梦》（Bronx）。目前呢，已经看完了第一季了。它是我每天就是早上录完那个股市节目，然后在哥哥们有意思的。上工之前的空档，也就是我的午餐时间，都是有这一群布朗克斯街头少年音乐梦的孩子们陪伴着我度过开心的午餐时光。时间来到2:50，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我是 DJ 欧马克，我们先休息一下下，待会再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进歌进曲， 没说出口的对白。 微凉微热的季节，藏不住的暧昧节拍，宋楚龄，初里。 你的眼神解开我心中所有阴霾，期待也无法作怪。Cause you're my sunshine, alright， 就让我们慢慢的猜 ，alright， 别乱了暧昧的节拍 ，say hi， 每天练习 smile， 心跳大声的厉害，呼吸脉搏完全的超载，处理 love， 处理 love， 处理 love you my oh my。Truly love, truly love, truly love you, 爱不爱 Truly love, 世界像颗尘埃，你随手拍一拍，我的梦我的心都真心来，想你是天灾，我却离不开 Hi, hi Truly love 韩博这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王彦维，这首歌叫做《天使亲吻过的声音》。时间来到2:56，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平常呢要找我的话呢，也欢迎你可以直接利用网络搜寻欧马克，可以找到我的 Facebook， 欢迎你帮我按个赞，还有抢先看，还有我、可能即将要新出片的 YouTube 频道，也欢迎你帮我按个赞，按个订阅，还有小铃铛。如果呢，你现在是年轻人，你是 IG 使用者，你是 Instagram 的使用者的话，也欢迎你可以追踪我 MARC_ORANGE Mark Orange。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在乎你看我的贪恋目光，相处时的惬意时光。我在乎保护好我们的关系，陪你去任何地方。我不在乎世界年度风云车的荣耀，我只在乎能否成为你的骄傲。 VOVO XC60。 他用52部电影描绘人生的悲欢离合，北市国乐团用音乐与您分享台湾电影的美好。形影如歌，李行导演电影音乐会，钟镇涛、杨贵妹、吴秀珠、小百合、殷正阳、叶寇、方季韦、刘明珠、庄顺旭，不容错过的经典，永难忘怀的歌声。9月29、30，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两厅院售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立国乐团提供。 工商服务，各位听众朋友、父老乡亲，大家好。阿公阿妈拢在讲，家己那讲话拢未通，因为即马伊那台语是土土土，半句台语拢听无，真正是讲甲好伊捌，目头好拍干。我讲乡亲呐，老师有在讲啊，今年听方南强台语讲堂，家己讲俗语，佮互你学台语，阿公阿妈拢欢喜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互你台语强强棍。全套6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彰化县51岁叶姓男子9月1号由花莲县上山，独自攀登中央山脉南三段。他的妻子2度收到他的讯息，向警消单位求救。大批警消人员上山救援，空勤直升机共计出勤了5趟。南投县消防局除了对他开出13万的举发单之外，相关人士和出勤费用求偿金额今天出炉，初步计算207万5千元。南投县消防局指出，空勤直升机出勤5趟，油料费及保养维护、机上人员1趟4人的人事费，每小时耗掉196000元，每趟2小时，5趟10小时，共计196万。消防局出动17名搜救人员，包含16名警消和1名义消。7名警消出勤5天，超勤费69440元。后续出勤的8名，超勤费15872元，唯一一位义消执行费4250元，加上执勤物资，总共115000元，合计207万5千元。中国大陆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报道，中国和梵蒂冈月底签署主教任命协议，教宗方济各所属耶稣会旗下杂志《美国》也证实了这项历史性突破。但是文中强调，中梵没有触及建交议题。我外交部次长谢武桥今天重申，我方和教廷沟通没有问题，近期内都有互动，对方层级也具代表性。 教廷和中国大陆的协议限定在教务问题，内容不涉及外交意涵，不影响中华民国与梵蒂冈邦交。谢武桥指出，教宗愿望是中国教会能和普世教会融合，但是中国没有宗教自由，所以主教任命协议也许是个关键的开始。双方如果签署协议，我方持续严密注意，必要时也有适当因应。利用 3D 猎鹰技术发明第一支 3D 猎鹰手枪的美国设计师威尔森，在美国与未成年少女性交易，德州警方发出逮捕令，但是威尔森却搭机离开美国，逃到台湾。移民署证实，威尔森9月6号入境台湾，入住台北市的文华东方饭店，7号退房离开饭店。移民署人员今天也到饭店调阅资料，证实人不在饭店，目前威尔森行踪不明，警方及移民署持续追查。德州警方今天指出，美国检方已经指控威尔森性侵孩童，这项罪名属二级重罪，最高可以判处20年徒刑以及$10,000罚款。目前美国警方正与国际执法合作伙伴协力，要把威尔森从台湾带回美国。人本教育基金会今天指控宜兰县一所国中游姓体操教练训练时不仅辱骂学员三字经、体罚，甚至脱裤、手指戳肛门性骚扰。宜兰县政府教育处调查之后，却只对这名教练记过上性平教育课程8小时，根本就是包庇。宜兰县教育处指出，今年5月接获人本教育基金会转报，依性别平等教育法组成调查小组完成调查，教练记过惩处，列入年终考绩检讨，也要求教练上8小时性平教育课程，教育处的处置程序没有违失。至于惩处是不是过轻，或有其他学生受害，教育处已经依法召开县性平教育委员会调查演绎。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2点，成为2367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5点，成为2323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2点，来到272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6点，来到823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0点，成为2739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点，成为3174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25点，来到10831点，成交金额1319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780兑一美元，台币升值1.3分。日元以112.17兑换一美元，以欧元兑换1.1693美元。今天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高温资讯，中午前后，台北市、新北市盆地为橙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今天北部预测气温30到35度，中部、南部30到33度，东部澎湖30到32度。现在台北气温33度，台南、高雄32度。以上新闻。 考量台湾特殊的用路环境，车门碰撞事故85%是左侧车门所造成。台湾自主品牌 Luxgen 全球首发开门防撞系统，守护驾乘者与用路人的安全，安全责无旁贷。 Luxgen 与您同行。 Luxgen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哎，人类， 大家都去 Mahi Mahi 的家啦，纳洛安大酒店探访 Mahi Mahi 知性之旅，带您畅游海岸线，认识台东海洋之星鬼头刀的故乡。台东亲子旅游好去处，赶快来订房，畅游台东，首选纳鹿湾集团。订房专线0800239888。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量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 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四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我是柯志腾。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嘿，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下午的3:07，我现在要找一个好久好久好久没有使用过的 jingle， 就是 欧巴的下午茶时间。 哇，下午茶时间来了！今天呢，来到星期四，那好久没有问问大家，今天有没有下午茶呢？今天你的下午茶是什么呢？同时呢，我今天一进电台的时候，就发现一位非常养生的工作同仁竟然在喝珍珠奶茶。 欧巴的下午茶时间， 我着实的吓了一跳，然后呢就问了一下说，哈，平常我都没有看你喝饮料，你怎么今天会喝饮料而且还喝珍珠奶茶呢？他就说，哦，昨天看了 YouTube， 然后香港的 YouTuber 说来台湾他一定会喝珍珠奶茶，而且只喝这一家的，而且绝对不喝鲜奶茶，就是要喝假的奶精。这跟广播女神一样，就我就是喜欢奶精跟奶粉泡的，我就喜欢假的，假的喝起来才好喝。所以他就特别去喝了这一家的珍珠奶茶。他的感想是，这一家跟其他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嘛。现在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就叫做《珍珠奶茶》。这首日文歌曲，这个日文团体，我要说就是很多的，我觉得尤其啊，就是日本人来到台湾，然后在台北的时候，你会看到鼎泰丰外面大排长龙，很可怕欸。我早上那天早上9点多的时候经过东门站，东门那边有一家鼎泰丰已经在排队了。到了11点的时候，那根本就是已经在包围他，这像抗议群众包围立法院的那种感觉，好多人啊！今天的你，有吃下午茶吗？有喝下午茶吗？你的吃吃喝喝的食物是什么呢？你或是你同事、你朋友的桌上现在放着什么呢？在 App 上面有好多人的胃很，这要说娇贵吗？还是说很敏感啊？对，蛮敏感的。好比说，只要喝到奶精的话，会胃燥。胃燥是什么？我知道肉燥，我不知道胃燥是什么。小杰说，只要喝到奶粉泡的真奶，喝完以后喉咙会超干。天哪，你们是人体侦测器吗？我相信最近呢，会有非常多人的下午茶应该都是跟月饼有关的啊。 蛋黄酥啊、绿豆碰啊等等之类的。因为中秋节要来喽。 下太多会让关节很痛，有皱起眉头，星期一早上时候阳光很大，都不在我的头上，再见了象牙，坐真的他前进放吉他，要去高雄，一手啤酒六个朋友，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要去高雄，有个人在那里等我。要去高雄，短发短裤低腰低胸。要去高雄，我已坠入爱的河流，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要去高雄，一手啤酒六个朋友，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要去高雄，有个人在那里等我。要去高雄，短发短裤低腰低胸。要去高雄，我已坠入爱的河流，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要去高雄，一手啤酒六个朋友， 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下午茶小王子伟成的下午茶，华珍蛋黄酥绿豆碰配高山茶，感觉起来，这个很有感觉。 怎么一下就到出海口？出海的男儿不能回头。 回头的人一定 是我， 是我。秦怡的下午茶喝了蜂蜜柠檬水，加上科学面，这搭配我不行，不科学。菲妮就吃了最近应景的蛋黄酥 ，Brandon 吃了日式菠萝面包。日式菠萝是怎样？菠萝就菠萝，日式是怎样？日式是怎样啊？日式菠萝是比较不甜吗？还是那个菠萝颗粒比较不大？还是比较平？日式菠萝是怎样？Yeah， 这就是上个小时跟大家分享最近陪伴我的 Get Down The Bronx， 街头少年音乐梦。 heavily. They wanna be the get down brothers, but they can never be. My controller got taste, I can be steadily. I'm MC Boo, the youngest of the crew. And when I run my rhyme for real, said I walk through hell with my gasoline drawers on. Rocks, MCs, I'm liquid like poison. I'm fly, dizzy, deep. All the ladies love me. The brothers know I'm down my law. So it started with a prayer. Blasted, next up, bro, bless the floor. When I enter the cypher, fly girls follow me like I'm the Pied Piper. Pop a preparation for best piss for performance. Just like get down for this presentation for your enjoyment. Challenge the DJ that we smoking. Judge the challenge, fake tactics of Bama. In the place, we rock to the beat with style and grace. We got the moon and the verbal gymnastics. Cause our DJ's name is Shaolin Fantastic. 可怜的维尼感冒了，所以下午茶是枇杷膏热茶加上香蕉一根。今天呢，如果要统计大家下午茶的话，第一名可能真的会是蛋黄酥哦。怡娃是蛋黄酥加优酪乳，波源也是一根香蕉 ，GJ 也是蛋黄酥。Rosemary 今天的下午茶很特别，你要去屏东才吃得到的绿豆蒜。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欢迎你把你的下午茶名单，你现在正在吃什么、喝什么，留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为你送上的是 ABC。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你现在收听的是有爱的 Love 飞碟联网，最爱就爱电你的 UFO， 就爱电你 UFO。 分不清天使究竟有几颗心，哪一个才是属于我自己？听不清睡在梦里轻声细语，诉说你温柔的情意。陌生的感觉像火燃烧心底，忍不住拥抱每一种浪漫的情绪，轻轻地写下一万遍想你想你，装载着爱的信封里。 今天你的下午茶是什么呢？欢迎你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留言告诉大家。就吃的是蛋挞配黑咖啡，这个也蛮有感觉的，西式感。Cindy 吃的是诺贝尔奶冻。哦，说到这个奶冻，我很喜欢吃就是这类的东西，虽然我的胃不应该吃这个东西。好，就是外面是蛋糕，里面有就是浓浓厚厚的鲜奶油，然后也许里面还会有一个方块的布丁或者一个方块的巧克力这样子。最近这一阵子呢，在台北的捷运站就有一家这种生乳卷奶冻卷呢，就是进驻了这个机器，然后在捷运站就可以直接在一个机器买了。就未来的世界，可能台湾会多很多很多的这种自动型的贩卖机，因为你减少了大量的人力成本嘛，你只剩下要补货的。然后这个贩卖机呢，后面直接连物联网，可以让你知道说哪个点什么时间会卖得比较好，然后这一切全部使用者消费者的资料都传回到总部，可以做分析这样子。更厉害一点的贩卖机，它其实还有镜头，可以直接就是判定消费者使用者的年龄，然后会买些什么东西。然后这个生乳卷在捷运站其实已经进驻一阵子了吧，五六月的时候开始的。不过我上个礼拜第一次去买一下，真的是蛮神奇的。很神奇啊。App 上面大家说绿豆蒜 不只是在屏东啊，当然是屏东特产了、啊。不过呢，内湖七三七夜市也有，台北中山附近也有。新北今天的下午茶是水果大餐，西瓜、火龙果、芒果、柿子，再加上无糖麦茶。凤凰酥爽健美茶，老丛文旦一颗，又美丽半糖去冰一杯，清新隐藏版。Joanna 是今天最悲伤的下午茶，因为她喝的是她悲伤的眼泪。Joanna。最近出书的作家谢凯特，下午茶是 Skippy 吉比出的花生夹心雪糕。 是这样，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可依可在，团聚在这首歌。 可不可想，不想再次见面，再拍些新的照片，听一听讲，一讲从而污蔑，不想理世界怎么变迁。成熟了面孔，有幸更健康，轮住弹下娃娃，松不了绑，还是爱幻想的提步往前方，同在岁月中苦苦找答案。 陈奕迅亲笔作曲，刻画巡演幸福时刻。Eason and the Duo Band 可依可在。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回到永和人文沃土，找回记忆中的归属，回到仁爱特区大树最多的地方，永和仁爱公园。景观首席之位，三辉双子星，公园胜景，世界在我。55坪至95坪，三辉双子星，02-8969 8888。 中秋暝，月当圆，做伙行吧，真趣味。我是河安保险代理人总经理白世坦，祝你一路满意，欢喜来团圆。保险有河安，你就安。中秋暝，月当圆，做伙行吧，真趣味。我是河安保险代理人总经理白世坦，祝你一路满意，欢喜来团圆。保险有河安，你就安。 当纽西兰夏日闲情对上北欧冬季追寻极光，你选哪一个？ 我选欧亚旅游。欧亚旅游荣获北欧纽西兰金奖五冠王，带您到纽西兰入住绝美瓦纳卡湖畔度假村，享受单车漫游，或到北欧体验破冰船巡航，住豪华玻璃屋，躺着看极光。 快搜寻精致旅游专家欧亚旅游。 每当月弯的时候，你会想起谁？ 月弯弯，痛得心碎了一半。 陈洁仪2018最新专辑《A Time for Everything》，主打推荐《月弯弯》，大潮音乐。 我是玉馨。 如果我说。好吧，那就拼个你死我活，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黄品源的小薇，3:36在星期四的下午。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 DJ 欧马克。 Keeping it low 네가원하는건모든되고싶어그냥내곁에만늘있어줘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韩国的新锐团体 Pentagon， 其实就是 Pentagon 嘛，就是英文的 Pentagon 五角。这首歌曲呢叫做《青蛙 Naughty Boy》。说到 Naughty Boy， 就为你送上 Naughty Boy 的歌曲，一起来跟他们拉拉拉一下。 Your venom, keep it shut. I hate it when you hiss and preach about your new messiah, 'cause your theories catch fire. I can't find your silver lining. I don't mean to judge, but when you read your speech, it's tiring. Enough is enough. I'm covering my ears like a kid.

我大概从国中的时候就开始追他，然后每天都听他的歌，唱着他的歌，跳着他的舞，我就觉得我很有正面能量，然后很开心。当我不开心的时候，我也是听着他的歌疗伤，所以对我来讲，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启蒙老师。 出门是九点半，路边又开了小花，每个日子的模样都想让你知道。哎呦，怎么办？ 有好多话想要听你说，想要对你说。每天只有两个小时，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真的是不够。不过欢迎你呢，如果你有话想要对我说的话，也可以直接在网络上面搜寻欧马克，你可以找到我的粉丝团，直接私讯我就可以找到，我就可以跟我说话了。也欢迎可以订阅马克信箱这个频道，每周四的11点会出最新一集的马克信箱，你只要写信进来，我跟玛丽呢就会在马克信箱回复你。3点54分，今天最后要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李荣浩的新歌。之前呢有首歌叫林淑芬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陈志豪哦，他是张家明与婉君。最后跟你说一声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全主打， 飞越万里，只想把这首歌献给你。 If only we could turn back time, back to the day we said goodbye, maybe your heart would still be mine, my love. 找到对的我，爱下去如此真切，其他都无所求，早就拒任何危险，早就该一起往前走，你我却放手。如果能让时间折返，回到那天。